不冬奥，保障冬奥的风采。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鑫，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温振鑫、林瑶演播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19回，由林瑶播讲。 第19回，中国冰球涅槃重生。上回书啊，在给您说短道速滑的时候提到过，短道速滑的诞生依托于冰球在加拿大的风靡一时。这一回啊，咱们就给您说说冰球这项冰上运动。冰球运动的产生晚于足球、曲棍球和速滑等运动项目。早在200-300年以前呀，世界上就有着不同形式的冰上球类游戏，比如在荷兰有科尔芬，北美有辛尼，俄罗斯有俄罗斯冰上曲棍球，北欧啊有班迪，还有咱们中国有冰上蹴鞠等等，真是不计其数。这些都是根据当时这些国家和人民的生活方式不同形成的早期冰上球类游戏。但是呢，今天咱们看到的不是上面说的这些冰上游戏，而是现代冰球。有史料可查，现代冰球运动起源于加拿大。这是在18世纪的80年代，有这么一位加拿大的学生，叫做罗伯逊，他呀，在英国留学。留学的时候，他无意当中了解到一种运动叫曲棍球。罗伯逊跟英国的同学一玩，还真不错，这连冲带跑的，对抗性特别强。等他回到加拿大之后，还想找人玩，可是在加拿大呀，会玩这项运动的真不多。这罗伯逊是个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小伙子，他就琢磨着能不能给这曲棍球换个地方玩。换哪儿呢？这罗伯逊滑冰也非常的出色，他一想，能不能把曲棍球换到冰面上玩呢？这里的北美印第安人，他们也有一种曲棍球的玩法，法国人管这种曲棍球叫拉克罗斯球。就这样，几下离一融合，在1783年创造了一种新的冰上运动，就是现代冰球。到了19世纪50年代啊，每当冬季来临，加拿大金斯顿地区的一些体育爱好者经常聚集在冰封的湖面上，手中拿着曲棍，脚上绑着冰刀，互相追逐击打用木片等物制成的冰球。加拿大早期的冰球比赛没有统一的规则，比赛也缺乏严格的组织，参加比赛的人数不限，最多时每个队能够达到30人，这场面十分混乱。裁判员可以由运动员挑选，并且随意进行更换。 1875年3月3日，在一位叫克莱格汤布的冰球爱好者倡导下，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维多利亚冰场举行了世界上首次正式的冰球比赛。1879年，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罗伯逊教授和史密斯教授共同制定了一份正式的比赛规则，将比赛人数限定为每队9人。1885年，蒙特利尔的一些冰球爱好者自发地组织起了加拿大业余冰球协会，并且将参赛的人数由每队9个人改为了7个人，最后又改成了6个人。与此同时呢，金斯顿和安大略第一个业余冰球团体也宣告成立。整个19世纪的90年代，冰球运动席卷加拿大，冰球团体和冰球俱乐部犹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涌现，直达西海岸。1892年，为了奖励冰球比赛的优胜者，斯坦利勋爵购置了一个银杯，就是这个银杯后来成为了北美国家冰球联盟争夺的最高奖赏。第二年啊，首届斯坦利杯赛的冠军被蒙特利尔业余体育协会俱乐部获得。1894年，当蒙特利尔 3A 队和渥太华省队争夺赛时，吸引了5000多名观众，这赛场是人声鼎沸，场面十分的壮观。同年呢，加拿大的冰球运动员也第一次有组织的赴美国表演。到了1895年，就光是蒙特利尔一个地区就有冰球俱乐部100多个。冰球被称为勇敢者的游戏，中国的冰球运动那也是蓬勃发展。冰上蹴鞠就是清代的中国冰球，蹴鞠就是中国古代汉族民间甚至国家军队间广泛流行的一种技能和体育运动。根据记载呀，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曾经在沈阳南边的浑河冰面上举行过盛大的冰上蹴鞠竞技比赛。当时比赛的方法是双方在冰上各画3道横线，双方列队站在线上，开球后两方抢球，谁把球踢过对方的人墙并且穿过3道线就得分，得分多的获胜。当年满族人经常在苏子河和浑河的冰上竞技。新中国成立之后啊，冰球运动从原苏联传到了中国。在1953年的全国首届冰上运动大会上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1959年春节，什刹海举办了一场冰球赛。当时国家体委的整个领导班子都在贺龙的率领下来看比赛。比赛结束后，贺龙想起两年前对日本队的一场球，就问大家什么时候能够打败日本啊？运动员们告诉贺龙，日本早在1925年就建成了室内的人工冷冻冰场，人家一年365天都能练习，而我们呢，从10月中旬的黑河到来年3月中旬的满洲里，也就能练不到半年。这件事儿啊，贺龙一直放在心上。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终于找到了机会。由于印尼在主办亚运会的时候拒绝了台湾地区的代表团入境，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处罚， 于是印尼联合了亚非很多新独立的国家，举办了旨在与奥运会抗衡的新兴力量运动会。在1963年的第一届新运会举办期间，与会国家决定由北京作为第二届新运会的备选东道主，首都体育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成了。当时啊，考虑到冰球等项目的需要，特意安装了人工制冰设备。1970年的夏天，首都体育馆开始正式试冰。在北京最热的七月，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北京很多冰球老队员都来了。这些当年一到秋天就要到黑河满洲里去赶冰期的老运动员，如今却在三伏天上了冰，简直就像是在做梦一样。在首都体育馆之后，吉林、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等地也陆续建起了人工冰场，中国的冰球运动也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那时候啊，不但有全国的甲级联赛和乙级联赛，一度还出现过丙级联赛。这些比赛开展的地区啊，虽然集中在东北，但新疆、宁夏、河北、内蒙古也都有过自己的冰球队。1981年男子冰球世锦赛 C 组在北京举行，当时啊，能容纳18000人的首都体育馆几乎是场场爆满。1981年3月5日北京晚报刊登了两条与市民生活相关的消息，一条是公交车的信息，设立了白石桥车站，这是为了增加公交的运力，方便人们去首都体育馆。另一条是电视信息，中央电视台将进行3场冰球 C 组锦标赛的实况转播。担任1981年中国冰球队主教练的是哈尔滨的李万基，他呀是黑龙江绥化人，毕业于大连工学院。1953年在哈尔滨举行的首届全国冰上运动大会成为了李万基冰雪运动的最初启蒙。1956年他成为了哈尔滨冰球队中的一员，他所在的球队曾经7次获得全国冠军。1972年他开始担任国家冰球队的主教练，在这次比赛当中，中国队取得了6胜1负的成绩，成功晋级 B 组。中国冰球队在1982年获得了第15位的世界排名，他们那两年在 C 组和 B 组比赛当中战胜的对手很多都是今天的世界强队，您比如说瑞士、挪威、法国、丹麦、奥地利等等。中国冰球辉煌的记忆是在1986年的札幌亚冬会上，那次亚冬会的冰球比赛采用双循环赛制，中国队第一场比赛趁日本队轻敌而取胜，到第二次相遇时，由于净胜球的关系，中国队不能够输给对手，但是在比赛的第一局，中国队就以0-4落后，夺冠的希望看似非常的渺茫。但是中国队全力奋战，竟然在以少打多的情况下破门得分，最终和日本队打成了4-4。这样中国队虽然净胜球比日本少了14个，却由于积分的优势获得了冠军。这个冠军同样也出乎日本人的意料，日本冰球协会的主席为此引咎辞职。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冰球运动却衰落了， 竞赛的成绩一落千丈，甚至达不到冬奥会的参赛资格。男子冰球队从1994年的世界排名第20位一路下滑到37位左右。女子冰球队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的第四名短暂辉煌后，也经历了断崖式的下跌。就当冰球举步维艰的同时，在北京有一群孩子正悄悄地爱上了冰球。一开始啊，他们只当作是兴趣爱好，但这些孩子到10岁左右时，随着学业的加重，他们才发现，如果想要更好地继续自己的兴趣爱好，只能远赴北美继续深造。这些先行者当中，有的坚持了下来，成为了专业运动员，比如说宋安东、英如迪，也有些最终选择了学业，将对冰球的爱保留在心中。2012年4月26日，民间社团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正式成立。成立之初啊，会员注册人数500人左右，而在北京获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资格后，从国家层面更是提出了3亿人上冰雪的战略目标，在全国刮起了冰球运动的旋风。时至今日，在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注册的青少年运动员已经超过了3000名，注册的球队超过了150支。2015年，中国冰球协会注册的青少年还不到2000人，到了2017年底，这个数字已经突破到了12000人，并呈现出井喷增长的势头。现在呀，北京中小学生校际联赛已经发展成为全亚洲最大的非职业赛事。这样迅猛发展的家庭体育模式，或许将成为未来中国冰球发展的基础。2015年，中国少年冰球队参加美国本土举办的比赛，第一次夺冠，这个呀，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青少年冰球运动的成就。申办冬奥成功之后，冰雪运动在战略层面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加强了顶层规划设计，研究制定并公布了相关的规划还有方案。2016年9月8日，国家体育总局公布了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在这个规划当中，有35处地方提到了青少年，要求积极打造和青少年冰雪运动普及等冰雪活动，以筹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推动冰雪运动在青少年当中的普及和提高。2017年以来啊，中国冰球协会正在积极地打造中国特色的冰球国家俱乐部，建立由职业俱乐部依靠其专家团队还有国际资源为国家队提供训练保障的三方共建合作方式。这和传统国家队的组织方式不同，入选中国冰球国家俱乐部的队员将不会在大赛前被临时征召，而是将进行长期集中的训练，密集地参加世界高水平的联赛，从而实现以赛代练，提高冰球国家队竞技水平的目的。根据计划呀，中国冰球协会将派出7支国家集训队，分3批前往瑞士、芬兰、加拿大等国进行海外集训。